话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诗情画意尽在电波相会，书林翰墨书写锦绣文章。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赵亮。那么今天呢，我们有一个给大家小小的回馈啊，今天咱们打开文化之门给各位听众提供一份小奖品，这是浪漫辉煌理查德克莱德曼全球纪念巡回音乐会的演出票，时间是在2月10号和11号两天，地点在人民大会堂。如果大家想购票呢，也可以咨询各大票务网站。那么众所周知啊，我们这个钢琴王子啊，理查德克莱德曼啊，那么这一次的音乐会除了有经典保留曲目的全新的编排展现，另外在灯光音响上也是大下功夫啊，可以说是一次视听盛宴，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那么大家除了可以买票之外啊，参与我们今天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互动，回答我们的问题，那么就有机会来获得我们提供的这个小小的奖品。今天我们在上半段将会选出一位幸运听众，送给他一个人两张啊浪漫辉煌理查德克莱德曼全球纪念巡回音乐会的演出票。好，那我们现在就书归正文啊，今天我们打开文化之门是打开哪一扇文化之门呢？来，首先请出我们今天在直播间的几位嘉宾，首先是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啊小群。 听众朋友晚上好，赵亮好。 接下来是我们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原秘书长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学者向云居先生。向老师您好。 你好，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 另外还有一位美女啊，这个是我们直播间颜值比较高的，就是嘉宾当中啊颜值比较高的是一位学生朋友啊，他是纪录片《泰安木满年画》的导演，北京城市学院的研究生谭琪啊。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 好，这个今天我们是高朋满座啊，我们将打开一扇文化大门。这扇门啊，我觉得好像很熟悉，又感觉到很神秘啊，特别想先给大家听一句吆喝。这老北京啊，这个吆喝我们知道这成了一门艺术了啊。要卖的东西很多呀，很多的这个文艺作品当中也呈现这个老北京的吆喝。您听听这个吆喝，这是卖什么呢？咱们一起听听啊。 我来卖花儿，花儿 吆喝了啊！我没太听清，这是卖花啊，还是卖花 啊？ 卖花啊！ 小泉，你听过这吆喝吗？这个 我这吆喝我没听过，但是作为今天选题的策划人，我肯定知道这是卖的是什么 啊？这卖的什么呀？是花是画啊？ 这肯定卖的是年画呗。 年画，哎呦，真应景哈！这个过了腊八就奔着年就去了，是吧？ 实际上今天啊，我在一个场合还听到有一个人说，哎，还有多少时间过年啊？那个人说一个月呀，另外一个人就说哪有一个月了，就剩15天了， 是吧？哎，那也给大家拜个早年吧，是吧？ 稍微有点太早了， 太早了是吧？ 但是今天我觉得我们这扇门打开的是非常及时的。 哎， 其实办年货呀，很多人是从一进腊月就开始了。 嗯， 我们叫做忙年嘛，真正到了腊月23再买，很多东西就晚了哈。 对， 你需要买什么呢？前两天我就去把春联啊、福字啊、灯笼啊、年画啊， 哎呦， 都买了。 你真是哈，这过年之前不理智消费，真是挺多的。该必要的还得买啊。我这特别想问一下这个向老师，我先问您一个很私人的问题啊。 嗯， 您能不能 诚实的 跟我回答我一个问题啊？ 啊， 您是不是现在当今我们中国看年画最多的人？ 我不是。 您不是 啊？但是我算看的比较多的。 比较多的。 嗯啊。我们还有一些专家，包括我当民间文家协会的这个秘书长的时候，我们的主席叫冯继才，他看的年画多， 多。 还有一个人看多，您不知道，这个俄罗斯一个学者叫李福清，前两年刚去世，他对中国年画比我们看的还多， 是吧？ 哎，他这，所以还有很多高人。 这个名字李福清，这个名字我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其实在网络上看到过。我当时一看李福清，我想象的应该是一个鹤发童颜的中国老人，然后没想到打开一看，高鼻子， 哎呦， 是一个俄罗斯老人。 对， 哦， 他因为学汉学。汉学研究，在这个北京大学50年代在北京大学读的博士，然后一直从事中国的文学、文化艺术的研究。我们国家还曾经授予他著名的汉学家，给他一个荣誉的国家级的荣誉称号 啊， 是对我们国际文化交流啊做出过很大的贡献，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也做了贡献。他对木板年画的这个很多这种了解的细节，比我们中国的学者还了解的多 哦。 而且他是他的老师 啊， 就是一个著名的中国的年画的研究的专家 啊， 而且曾经很早在这个上个世纪100多年前的时候，就曾经在中国收集了大量的中国的年画到俄罗斯去。他的老师就是在这个国际上第一个办中国年画的画展的外国人。 哦， 你说你故事多了去了，对。 所以你看，今天这扇门开的哈，不光是年画贴在我们的门上，同时这年画也是敲开了其他国家的，甚至是艺术世界级的艺术殿堂的大门了。 我这是很感慨哈，就是好像我们就刚才我说这扇门呢，是既熟悉又陌生啊。陌生在说一说年画，哎呦，我就觉得反正我们家很久没有贴过年画了。 你们家贴过什么年画啊？ 你要说熟悉就在这儿了啊，一回忆。就小时候，尤其是在爷爷奶奶家这平房的时候，那贴的最多的就是胖娃娃， 抱着一个大鲤鱼， 抱着鱼是吧？那个谁，谭琪啊，谭琪，小朋友，这是这个自己的处女作哈，《泰安木板年画》，这是出乎我意料的哈，这么年轻，然后呢，一个美女，不关注时尚啊。也不关注这个什么运动啊，这些比较就是现在年轻人特别喜欢的东西啊。他是着眼于泰安木板年画，实际上是你家乡对吧？ 对对，是我老家。 那你当时拍这个纪录片的一个初衷啊是怎样的呢？ 就是怎么说呢，我本身就是比较念旧的一个人，特别喜欢就是这种接地气的这些地方风俗。然后我姥爷家他就是在农村，然后每次回家的时候，就是小的时候就能看见在灶台旁边就贴着年画。然后现在发现大家都住上楼房了，现在越来越少了。姥爷家旁边的村子就是一个木板年画的村， 村、啊、现在大家都外出务工了，就没怎么有人来制作年画了、嗯、我就感觉这门就是古老的手艺慢慢失传，就感觉特别可惜、嗯、所以说我就想把自己的家乡这种老手工艺拍成一部纪录片来记录一下，就这里、 哎、那么谭同学跟你旁边的向老师握握手啊，向老师向老师经他的手可以说是拯救了很多的啊濒临灭绝的年画艺术，是吧？ 是，是 您跟我们介绍一下您在这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吧。 好好，我在中国民间文家协会工作了12年。 哦， 那么我们从本世纪初，我们做了一个大的文化工程，叫做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 嗯， 我们这个抢救工程啊，我们树了。确定了一个龙头项目， 嗯， 这个龙头项目就叫做木板中国木板年画抢救。 哦， 以这个木板年画来带动所有其他门类的民间文化艺术的这个抢救， 嗯、 拿它做示范、嗯，拿它做龙头、嗯。为什么拿它做龙头呢？因为是木板年画那个时候濒危的程度最严重，这是一个。 哦， 第二个，它是我们这个民间文化艺术中间最独特、最有影响力。嗯，技术含量最高，文化含量也最大的这样一个品种。 嗯，嗯， 到了大概经过10年， 嗯， 我们抢救了一大批的这个成果，最典型的是在中国中华书局出版了22卷的中国木板年画集成。 嗯， 这个集成里面是大量的文图并茂的，每一个产地就是22个产地、 啊、 还包括年画在海外，我们就域外卷， 嗯， 在海外流传，比如日本卷、 哦、 俄罗斯卷， 嗯， 东这个欧洲卷， 嗯， 这样的这个在海外流传情况的这个 也囊括起来了， 哎，也囊括进来了 啊、哦。 另外呢，这个其他的就是集中的，我们现在大家知道的就是说，号称啊，一般这个老百姓可能多少会听说一些我们叫四大年画、 哦， 但是我们实际上四大年画就指四个比较著名的。产地也一般是指比如杨柳青啊， 嗯， 桃花坞啊， 嗯， 五强啊，竹仙镇啊， 嗯， 或者杨家埠啊，实际上不止四大，就这个有五六大左右是比较平衡的， 嗯， 平均的，这个知名度比较高的。但是真正叫产地，我们后来大概还剩二十多个活态的，还在存活的，还有过去很有影响力的 啊。 但是这个之前有100多个产地，现在剩下20多个， 嗯， 这样我们把它都做成了这个图文并茂的带影像的这样一些成果、 嗯、 应该说是这个过程还是、 嗯、 很有成绩， 嗯， 另外是很独特的这样一个抢救的一个类别， 嗯， 后来也导致产生很大的这个社会影响、 嗯、 现在它已经成为这个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嗯。哎呀，这项工程确实是可以用伟大来形容啊、 嗯！ 对对对， 有这样一个抢救工程，才让这个这么多濒临灭绝的我们这么宝贵的这个民间艺术哈、啊，得以留存于世、 嗯、 啊。 我看到咱们有一个，就是中国年画现在还能说得上，比如说有门派的、有类别的这个中国的地图放在这上面哈。 嗯、 比如说大家可能一说起来说，哎，杨柳青的年画，特别是北方人嘛、 嗯， 实际上除了刚才像老师说的，像什么朱仙镇的年画呀，包括这个山东的潍坊的这个年画啊，然后包括除了大家熟悉这些，还有一些可能您想不到，比如云南有年画、 嗯嗯、 四川绵竹有年画、 哦、 然后广东佛山有年画， 湖南的滩头 也有年画、 啊、都没太听说， 然后包括福建的潭州， 嗯， 也有年画、 嗯、 诶，分布于整个中国的 福建漳州 有年画，嗯， 陕西的凤翔 都有年画， 我们这个还有这个河北的五强， 嗯， 山东那边啊，山东那边就有高密的铺灰年画， 嗯， 另外这个当然这个刚才咱们回到这个 小谭同学， 小谭同学， 嗯， 小谭同学这个泰安年画，在我们这个统计里面 还没有， 是没有的， 啊， 这没有的就是说明几个问题，一个是他还是算。我们还算一个，也算一个发现， 嗯， 算一个新的这个一个 嗯 集散地、 嗯， 因为他这个那个那个、我也看了他这个片子， 嗯， 就是说过去也是有很悠久的历史，这是一个，另外有一定的这个地方的特色， 嗯， 另外还有就是他原来这个村里也是成百上千的人在从事过这个，那么相对比较这样一个集中度的话，算一个产地，但是在全国影响。 不是那种，就是在我，因为我这一数字都是我们的这个专家学者，包括美术学院的美术界的专家学者和这个民俗界的专家学者，50年代开始，就一直在调查的，都没有把这个泰安年画统计进来。那么这个应该说是一个发现。当然，我们还有一个说法，就是我们的民间文化的遗产的丰富度，就是我们。 即便做了这么多的工作， 还有遗漏 ， 还有遗漏，就是说我们的丰富度是，这是我们国家的文化的一个。 今天这个 非常的一个， 我觉得这个缘分特别好啊！刚才是这个小谭感谢了一下向老师，是吧？终于这个找到组织了，我们可以抢救一下。向老师呢，反过来又特别的欣喜，看到小谭，因为又找到了一门啊， 对，新的地点， 新的这个成员啊，来纳入到这个抢救的计划当中啊， 说明还有很多很多的工作可以做啊。 这个，咱们这样啊，先把上半段的互动的问题先要抛出来，好不好？ 好， 来，让我们选题策划人小群啊，给我们出题啊，请大家呢登录到我们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平台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啊。今天这个题啊，非常的有趣，也有一定难度啊。非常考验我们的这个平常的民俗的文化知识啊。 对，这得其实让向老师帮我们开一个头啊。这个其实我们想到的，比如说抱鱼的娃娃，年年有余啊，等等， 是 比较后来的年画了。 啊、 最早向老师告诉我们，最早年画兴起的时候是什么时代呢？什么年代呢？ 早应该到战国以前了。 哦， 战 争 以前，我们的这个和我们的门神的信仰 啊， 因为现在年画里面最突出的一个种类就是门神。 门神， 那门神的这个信仰的这个源头啊，就到了这个我们的神话时代，那么传下来。当然建筑于这个记载， 这是真是太 战国时代。 你说这个现在我们贴年画是这个贴春联，这春联其实很晚嘛，对吧？春联相比着来讲，真正就是到我们今天这种现在，差不多明朝时候才这个比较成型了啊。那年画就那么早就有了哈、啊，主要是以门神的形式来存在哈、 啊。最早是神像啊等等，这再往后发展呢，又得让向老师来介绍了。后来除了从这个比如说元代往后啊，宋、明清啊等等，又出现了一些不是神像，而是更丰富的，那是什么年画、啊？向老师， 对，我后来这个年画，因为它从这个门神的这种，就年画是在家里用的，这是一个概念。 哎， 那家要保护家，首先你这个家最脆弱、最容易出问题是哪儿？是门， 是门， 门 一敞开，门户洞开，你这个就有问题了。哎、 啊， 所以首先是门神。 嗯， 门神完了以后，当然家里面的其他地方，它是也是需要神的保护啊，或者需要一些祈福的一样一些东西，所以这个逐渐的这个精神生活丰富起来了。所以他在这个年画的应用就在家里的很多地方都在体现出来。再一个，他从历史上来看呢，他是这个我们在这个宋代以后，年画逐渐的越来越繁荣发展，这个跟我们的后来纸的这个应用和我们的印刷术的这个应用和普及，这又回到一个概念，一会儿我们再讨论，就是说年画是我们纸文明四大发明中间的两大发明中的历史遗传，一个结晶，所以他这个在后来宋元明清，特别是明清，我们年画到了这个极盛的这个程度，所有的艺术门类，所有的内容都有从生活、从信仰啊，从我们的娱乐啊，包括这个戏曲啊，这样一些所有的内容在年画里面都体现出来，是我们的民间生活的百科全书。 你看向老师提到，其实到了明清时代，特别是等到清代的时候，这个年画的内容已经极大丰富了，比如说里边有戏曲的内容，包括一些音乐里的图画，这神话故事传说里的图画。但是在清末，特别是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时候，清末民初的时候，出现了一样东西，这样东西的出现了一下，就使木板年画的销售量就从顶峰跌到了谷底了。 也就是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啊，这个有一种东西的兴起，使得木板年画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啊。 是， 那我们问大家的就是这种东西 什么东西呢？ 什么啊？ 这么厉害 啊？ 跟咱们每个人的家庭其实都产生过某种联系 啊。 给大家三个选项吧。 好，三个选项啊。那么 A 选项是剪纸，B 选项是油画，C 选项是 月份牌儿啊。 您可以在这个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参与我们的互动，咱不是还要送票是吧？ 对啊，我们这个强调一下啊，今天咱们上半段跟我们参与互动的听众朋友，如果您答对了，将会有机会获得《浪漫辉煌》理查德·克莱德曼全球纪念巡回音乐会的演出票，2月10号、11号两天在人民大会堂来举行。您要是购票呢，也可以咨询各大票务网站。这个钢琴王子这一次的演出，保留了他的很多的经典的曲目，另外又进行了全新的编排啊，还有灯光音响各方面也是很下功夫，是一场视听盛宴啊，等待大家的回答。咱们再强调一下啊，一会儿我们下半段上来就公布答案，我们先来再强调一下这个题啊。就是上世纪20、20-30年代以后，有一种东西的兴起，使得木板年画受到很大的冲击，这种东西是什么呢？ A 剪纸， B 油画， C 月份牌啊，等待大家的踊跃回答。这个让我想起了，一说到刚才这个向老师一说到这门啊，我就想起了去年啊还是前年有一个动画片叫《小门神》这个动画片就很有意思，它讲的是啊，这个当然在国际上获奖了，好像在国内是口碑一般，但我觉得它的立意点特别好。它就讲的这个神荼郁垒哈，这是最早的这两个门神。我要不看这动画片，我以为就是秦琼和那尉迟恭呢。其实这俩是正早哈，说这两个门神在天上郁郁不得志。为什么呢？失业了，那现在这不贴了呀，啊，不贴了，没人供香火呀，就这两个人就特别郁闷，然后就引发了一些故事啊，就是他们要改变，要到人间重新寻找工作啊，就挺有意思的。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部电影作品的诞生，其实它也折射了，就是可能是也是一种很巧合的一种映射吧。可能今天我们贴年画确实不多了，是吧？也可能是不是因为就是我们这居住的环境的变化，跟这个传统的年画的这种张贴的方式还是美术的方式有什么样的这个格格不入呢？这个您有什么样的分析吗？见解吗？ 我稍微打断你一下哈，这个问题其实我在做这个策划的时候，我自己问了我自己很多遍。我们家还贴门神，但是其他年画都没有了， 都没有了。 所以我做了一次街头的采访 啊。 然后不过做这个街头采访，我们在播放之前呢，请夏老师啊帮我们很多很多的人，包括赵亮。来揪一个小错误。我刚开始看资料的时候，我一看呀，原来的门神叫做神荼郁垒 啊，不是这名。 后来发现其实字儿是这个字儿， 但是名字 神书 哦，叫 郁绿 哦， 神书郁绿 哦，要这么念啊？ 对对对对对，它这个古字古音， 咱们中国字儿古字古音太多了啊， 它多音字又是个多音字 哦，是这样啊。 对， 今天晚上咱们大家就都一起又长了一个知识。 但是这两个神确实离我们很远了， 太遥远 了，都不认识了。因为他进入年画以后，他变成门神以后，他已经变成很多的后面的尉迟恭啊，后面的 秦琼 啊， 这个 关公啊，这个变成 关公张飞 啊，对对对对对，变成后面的各种各样的门神了。所以它的原始影子，我们实际上目前我们能看见，只能从地下的墓葬里面看见他们的形象。 年画里已经找不到了。 嗯， 对对对。 好吧，啊，我们上半段时间差不多了，那上半段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就来听一听小门神的一首推广曲，好妹妹乐队带来的《门》啊。稍事休息，一会儿下半段我们该请出我们的谭琪了啊，带来他的这个纪录片啊，给大家听一听。我们也说一说泰安木板年画。这个年画连向老师还没有纳入自己的拯救计划啊，今天一会儿我们也听一听。好，咱们一会儿见。 要省事儿，要省钱，家装就要全包圆儿，性价比特别赞，装修再不留遗憾。400-606-8866。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邮储国际速汇专家升级了，除了西联、银星和瑞亚，速汇金也能收汇了。8位、9位、10位、11位汇款密码，专家任性升，详询95580，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就窗花、 窗花 什么对联儿，我们家对联儿也贴，对的。 好的，短暂的休息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赵亮。刚才随着咱们选题策划人小群的一段采访啊，开启了我们今天年画这扇门的下半段啊。哎，还是再次欢迎一下我们选题策划人小群 啊，听众朋友好。 哎，还有我们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原秘书长、非物质文化遗产学者向云居老师，欢迎向老师。 听众朋友们好。 哎，还有我们太阳木板年画的导演啊，北京城市学院研究生谭琪，欢迎美女。 嗯，听众朋友好。 哎，下半段我们接着聊啊，我这个很迫不及待的要听一听谭琪的这个片子了啊。但是在接触到这个太阳木板年画这个具体的门类之前，咱们还是要把上半段的那个扣子咱得先解了，是吧？ 对，上就是在清末民初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后呢，由于一种艺术形式，或者说由于一种家里能贴的能放的东西的出现，导致木板年画的销量是滋就下来了。 下来了啊。 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给了三个答案啊、A 是剪纸， B 是油画， C 是月份牌。大家的这个答案呢，嘿，你别说没出了 ABC。没有别的答案啊， 基本上每一个占30%。 哎，还真是啊，有答对的啊，冰心 DBX 啊，这个非常完美的啊，答出了我们的正确答案。他说，清末以石印机器印制的月份牌的兴起，对木板年画构成了冲击啊。向老师，这个答案准确吗？ 准确。 嗯， 我们抢救木板年画的时候设了一个从头到尾的那么一个过程，最后一站就是上海的小教场年画， 哦， 就是石印的。 哦， 石印的 啊， 它有一些历史的这个影子啊、图像，但是它后来就向后面月份牌过渡，这是一个尾声，所以终结在这个地方。 这个要问一下向老师，什么叫做石印呢？ 石印它就是机器这个印制的，我们原本是木板 、 木板印制， 手工的， 哎，对对对，它那个石刻印版，这个铁板印版的那样一种，就是。机械化就实际上就是工业文明来了 、啊、 把农耕文明取代了，把手工的 手工 就是大机器取代了手工业， 手工 木板年画的它这个也后面象征着大工业对农耕文明的这样一个取代或者是冲击 啊， 交替变更 啊。它这东西月份牌啊，我觉得这也有点纳闷啊，月份牌日历呗，是吧？ 对， 那日历它能取代年画吗？ 因为年画有一个功能，就是起到这个日历牌的这样一个作用。它经常要挂着，要知道后面的农耕啊、农事的这种节奏啊。到了什么季节做什么农业生产 啊？对，您说这个其实提醒我了。我小时候其实看的更多的年画是我奶奶、我姥姥弄的万年历，是吧？ 万年历 其实它上面 有张贴的，它上面也就是年画中间的一种。 对， 而且年画的重要的功能呢，它就是继承了年画的这种功能 啊。 所以到后来我们现在的挂历啊什么之类的，都是也是从这个从这个传统来的 啊。 但是它变了。形式以后就把原来这个年画 传统的这种 取代了， 对 对对，因为它印制的这个快，印制量大又便宜，量一大就批量，一批量生产就便宜，所以你这个又慢又贵，当然就卖有市场竞争不过它。 而且上半段的时候向老师也说了，就是其实发展到后来，特别是明清时代的时候，年画的题材不是特别多嘛，有一些就是跟咱们比如说节气啊、农耕，你比如清明贴一个是清明的， 对对 啊，等到雨水又贴一个雨水的，所以月份牌一出来，又便宜就取代了。 那这样啊，我们答对的朋友还是挺多的，我选一位 比较早的吧， 最早答对的啊，这位朋友叫闲情逸致啊，咱们把这个理查德克莱德曼的全球纪念巡回音乐会这个两张票就送给您了。没获奖的朋友也别着急啊，我们下半段还有机会啊，一会儿我们再抛出下半段的问题。那么下面呢，我们来听听美女的这个谭琪，她的叫做纪录片处女作哈，泰安木板年画，我们来听听纪录片的声音。 这个名为徐家庄的小村子，曾经是木板年画的繁盛之地。面积不大的村落曾有125户人家从事木板年画的制作。现如今，随着时间的流逝，村中从事年画制作的人家屈指可数。倘若非要从中找出一个自始至终都对年画制作抱有永恒坚守的人，那这个人就是王连阳。

全都舍不得走，在那儿看的，我感觉就是他是有感情的在这里边。 嗯，其实这个因为这个片子我是在这个城市学院学校当中啊、 嗯、 第一次看到，我看完之后我就是特别就可以说对这个手艺人对王老师呢，我真是特别特别的就是很直观的一种喜欢，就是他你看他在介绍这个手艺的时候啊，他非常的谦逊啊，他不拿自己这当回事，他说这很简单，我跟你讲就这么着两下完了。其实我觉得特别可爱， 我也注意到这个 是吧 这个细节 啊， 但是实际上啊 这 个、实际上这个里面技术含量是非常高的， 对呀， 因为刻板本身是这个很复杂的，需要我们通常把这个木板年画制作分、嗯、有些地方它是分的要分不同的 做法， 比如雕版是一种、 啊、 雕版、 啊啊 雕刻的技术是一种人，是一种，他、 嗯、 有几个人、嗯、几个技高手来配合的。 嗯， 刷本来是你看是很简单、 嗯， 就是刷的怎么样，这个 也是技术， 他和那个雕刻的是平等 哦， 平等的、 这个哦、 就是他这个，比如你调色，颜料， 嗯， 另外刷的这种，因为它有套印， 嗯、 中国木板年画它有个特点，它套色， 嗯， 套色的这个印刷， 嗯， 它是可以多到这个。你那个里面介绍它是六七种， 嗯， 实际上多的到十几种。 哦， 我们看见这民间有十几块板，就一块板一个颜色，有十几个颜色。 这套色我稍微再多给大家解释两句哈、 啊， 就是比如说这一幅年画上一共有八个颜色， 嗯， 那其实我不是雕一个木板，我是雕八个木板。嗯、 八个木板 个 对，或者是九个木板， 或者九个木板， 对对对，它有线板就在里面、 啊。它每个上面刷一种颜色，就红色印一遍，黄色印一遍，蓝色的印一遍，绿色印一遍， 对， 最后而且你都得印在那个对的地方， 颜色。 对，这个是很难的。每一张印一遍的时候，那个颜色就上一遍。最后这八个板、 嗯、 九个板全印完了、 嗯， 然后所有的颜色才在上面。 嗯、 所以你一张年画，其实你是雕了八个板、九个板，上了八次色、九次色，最后印了八次、九次才可以。 它这个是一种，我们还有就是这个是这种全印的 啊， 还有半印半绘的 哦， 还有全绘的 全绘的 啊、 哦 所以它这个里面的技法还是很多，有很多地方特色，有很多这种每个地方啊，不同的有艺术特色的这艺术家的民间艺人的这个个性的、 嗯、个性的 就在里面、 啊、自己的东西在当中、啊、 对、 啊、 技术含量很高。 好，刚才我们提到颜色了啊，年画的颜色，那接下来我们下半段互动这个问题就跟年画的这个颜色有关啊，来请小群啊再推出我们这个问题吧、嗯、 好，这个一般我们年画买的时候都发现啊颜色好鲜艳是吧、 嗯、 在这个年画里面常用一些喜庆的颜色啊，比如说红黄蓝绿用的特别多，大红大绿的、 嗯、 但是咱们刚才向老师说了，有几大最著名的流派，其中有包括这个河南开封朱仙镇的年画，它的年画呢里面常常出现一种非常特别的颜色哈，是别的年画里使用的没那么多的，或者说很少的。 哦， 这就使它的年画，哎，你看一眼发现这颜色多，你就明白哦，这是朱仙镇的。那大家猜猜这是什么颜色呢？ 哦、 还是给大家三个选项吧。 好，这也这可以这么说吧，就是朱仙镇这个地区的年画的一个常用的代表性的颜色， 颜色 可以这样讲 是 吧？哦、是 出现比较多的。 啊、 对、 哦，那三个选项啊 ，A 是紫色 ，B 是粉色 ，C 是褐色。啊，我们这三个选项，您现在可以赶紧网上查查啊，这朱仙镇年画用什么颜色比较多？ 再回忆一下， 您家里有没有这个朱仙镇年画啊？到底哪种颜色是能够一眼区分出来啊？它是一种比较特别的颜色，等待大家的答案。这个特别感谢向老师哈，这今天给我们介绍了很多关于年画的知识以及拯救年画这样的内容。那么这个我是特别希望谈起他的这个通过纪录片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太原木板年画哈，这样的一个信息能够啊尽快的尽早的加入到向老师这个拯救年画的大军当中是吧？那么现在我们这个拯救的工作。是还在进行当中吧，或者说在怎样一个阶段呢？ 就是我们基本的这个普查，基本的普查这个已经成果啊，各方面都已经出来了。 嗯。 但是就像就是我们中国太大，另外我们还有很多零散的分散落在这个民间的， 嗯， 这种村落，像这个泰安的木板年画这样，我们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我们知道的， 嗯， 比我们不知道的要少得多。 嗯。 就我们不知道的太多了。 嗯，所以今天也是给您献上一份惊喜。 哎，对对对对对。另外这个像泰安年画里面，他刚才这个他们采访介绍到的这些艺人们，他还是一种先天的直觉， 嗯， 就是祖传下来的，他舍不得丢掉。 嗯， 这就是说明他有一种祖传的这种情，传承的这种情节。 嗯， 这是很难得的。另外可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普遍都面临着一个生存的困境。 嗯， 就是说如果没有经济生活的这种能力，他怎么坚持下去？ 嗯， 他如果因为他这个是需要时间的， 嗯， 需要时间，如果他时间都在其他的劳作、其他的这个谋生这个方面去，他就没有时间来做这个，或者不能拿这个谋生的话， 嗯， 所以我们现在在各地就是大力的政府当然也支持，包括经济上的这个支持， 嗯， 另外包括在这个市场上给他们提高知名度啊，让他们有生存能力， 嗯， 这样一个目前已经在很多地方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们比如说这个杨家埠的年画， 嗯， 比如这个四川地震的这个绵竹年画，绵竹年画当初这个四川地震以后受到了很大的一个破坏，我们是第一现场和冯骥才主席， 嗯， 我们就赶到这个绵竹看望老年画艺人，最后和年画的和这个遭受地震的四川绵竹年画博物馆一起进行了这个抢救保护。 嗯， 现在这个在整个灾区重建中，把这个绵竹的年画啊，包括羌族的刺绣啊，这样一些民间艺术，都纳入政府的工作意识日程之中去，就是不仅仅抢救当地的生产生存生命， 嗯， 还包括他们赖以生存的文化。 嗯， 所以这个绵竹年画后来现在恢复的，振兴的， 嗯， 应该说是非常的好。 嗯，那我觉得这个对于传统文化的一种复兴啊，这是今天我们一个明确的啊这样一个时代的背景，也是有利于我们很多啊可以说是濒临灭绝的这样的传统文化，真的能够重新找回自己的一个市场定位啊。 嗯， 我也想问问谭琪，其实你拍这个片子，这是你的学生作业是吧？是这样说啊，就是一门课程，对吧？那么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吗？就是说对你家乡的这门艺术啊，你有没有未来有什么样的打算？或者说你有没有什么想法啊？怎样？你拍那片子有什么思考吗？就是怎么样能让这个年画能够复兴也好，或者说你为他来有没有你自己的一份答案呢？ 嗯，我感觉对于我来说的话，首先是还是要扩大一下我们这个年画的知名度，让更多的人去关注它。 嗯， 其次也是让唤醒大家，就是这种对于年味儿啊，这种过年气息的这种感觉，就是不要忘记这种东西。 嗯， 反正对于我来说，就尽量做到。 嗯。 这个讲得非常朴素，但是实际上是一个大道理。 嗯， 就是宣传和推广很重要，让别人知道它，首先这是一个。 嗯， 另外我们要知道它的这个价值，因为我们碰见比如杨家埠年画，我们碰见的，我们一开始启动的时候， 嗯， 启动抢救的时候，我们请了一大批年画老艺人，他们告诉我们的情况，当时的情况，他们都在这个卖他们祖传的老板，而且低价的廉价的卖给外国人。 哦， 卖完我们一说这个抢救的重要性以后，他们就不再卖了， 嗯， 这是一个。 嗯， 然后开始重操旧业。重操旧业的时候，我们把这些最著名的民间艺人，我们给他授予民间工艺美术大师的这样一个称号，甚至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来参与授予这个名称。这样他们知名度提高以后，他的生存能力立刻就增强了。他的销售，他的购买，他的这个推广都得到了极大的这个普及。 嗯， 以至于到后来再请我们出来去帮他打假，这样一个过程，就是说你这个给他提供一个，授之以鱼还要授之以渔，让他有生存的这个能力，这一点也是他们在这个采访泰安年画的时候一个目前比较真的困扰他们的，困扰这些民间艺人的。那么将来就当然，我觉得做片子就是一个，做纪录片就是一个推广和宣传，然后再通过其他的这个方面引起政府的重视，引起市场的重视啊，引起这种市场的激活，我觉得这个生存能力提高以后，他就能够更有信心来做这个。我刚才接受采访里面还提到，很多人现在不爱挂年，然后忘记挂我们的年画了。我再说一个概念，就是说在西方，在欧洲，在这个我们办过一个展览，俄罗斯的皇宫贵族里面的这个油画里面是挂着有中国，他这个家庭景象是挂有中国的年画的，